让别人明了， 有一些感觉我宁可藏在心里，爱像我就像任由我变造，我愿意想他多好他就有多好，想说一个在心中的美妙，有一些感觉我宁可藏在心里，爱像我就像任由我变造，我愿意想他多好他就有多好，想说一藏在心中的美妙，有一些感觉我宁可藏在心里，爱像我就像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天堂，突然间我变成最快乐的人，是因为你就在我的身旁。早知道烦恼那么容易对抗，我就听你的话早一点出发，这卷琵琶一定要转到弦上，伟大的爱情片不退时光，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，爱情像独家拥抱你拥抱着我，我不想回家，快乐你快乐的我，就算酒量太差先干掉这杯吧，星星围绕你围绕着我，像热情散发拥抱你拥抱着我，我跳出叉叉，快乐你快乐的我，乐队再等一下，再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辜负了大家，再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不会。

感到羞愧，怎么样？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 你为什么 是 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艰辛，风刺我的脸，雪破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望全部点燃，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。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她说你要勇敢，你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我 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

星期六的天空宝石一般的蓝，分开时考验，我会想。

四点钟，夏天到了，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。我是华仔刘德华。 速度，高度。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.